哦，两门都抱着，哎，帮着你呀，排这玩意儿，不是吹牛，我有富裕， 你多帮忙吧， 我来来吧， 好，好，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等等， 等，我怎么 这儿我就得拦您一下， 还什么没说呢就拦住了， 那是，您这个汇报材料，有题目没有？ 有题目哎。 这个题目叫 做京九铁路工作情况汇报材料之一。 你听听，你这多哎呀，不行不行， 就这么写的 不吸引人。 那你给帮帮忙，怎么吸引人呀？ 我帮着你啊，琢磨个名字啊。 你说呗。 哎啊，叫 啊 京九演绎。 这个演绎是怎么个意思啊？ 看过电视剧《三国演义》没有？ 看过呀。 演义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我这么念行吗？ 没问题，你就这么演啊，保证火。 啊，火了， 哎，火了， 好， 你演吧。敬酒 演义啊， 别嘀咕，这需要自信，自信一点。 敬酒演义。 各 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我叫李铁柱，我是个普通的铁路工人，我长得也很普通，穿的也很普通，工作也很普通，我对我自己没有什么可介绍，我只是介绍介绍我们这个集体。 等等等等 啊， 这儿还得拦丁一下子， 怎么又拦住了呢？ 你看领导上把你派到北京向部里汇报， 不是我不愿意来呀，我工地上忙极了。 是你既然来了你就是铁路工人代表啊。 我怎么能代表啊？ 你别老普通，你得树立一个铁路工人的一个高大形象啊。 我怎么树立这个？你有词吗？ 有啊。 有吗？ 嘿，我们评书里头专门有这方面台词。 哦，评书里还有我了？ 有。 那你多帮忙吧。 这样啊，我先给您开个脸儿。 开脸怎么个意思？ 你别捂着，那捂那叫开瓢，我是开脸儿。 开脸怎么意思？ 术语， 就 是把您这个模样长相形容一下， 哎， 大伙儿加深印象。 太好了，你多帮忙吧， 好不好？ 我给你学吧。 注意啊， 你怎么说我怎么说。 哎，我怎么来你怎么来啊。 好好， 注意啊。 哎， 说评书了啊。 哎，这怎么？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哦。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我怎么像个小偷似的呢？我在这儿 主意跟我学啊。今年50多岁。 今年 长得大将。 同志，我拦你一下子吧。 啊，怎么了？ 怎么50多岁了？ 多大？ 我今年才31呀。 你多大？ 我31。 哎呦我妈呀，31怎么这么老啊？这一脸褶子了都。 这个褶子我是这个石头粉子呛的。 这头发白了。 这是来的时候忘了洗头了吧。 这眼珠子可都是红的。 这是为了抢工期我们加班来的。 这脸也太黑了。 这是露天干活晒的嘛。 哦，我说看着显老。 你看着显老，我们心里头年轻。 哦， 我们心里也就20来岁了。 哎，我说 我们干起活 来啊。这个里边啊我就不管了。啊 哦， 哎，咱就说这外表。 哦，里边你们不管。 哎，不管啊，咱就说这外表。 外边吧， 啊，注意听啊。 哎， 三十多， 31了， 30多岁， 好了好了，50多岁。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今年30出头， 对了， 黑灿灿的脸庞，黑中透紫，一副卧蚕眉，一双豹子眼，两眼是炯炯的放光啊，在这隧道里恰似两盏明灯，是忽隐忽现的。 这不是闹了鬼了吗？这不是 脸上看一道道的皱纹似刀劈斧砍，三下瞧一副刚然有如利剑，真忙看身量倒有一丈开外 啊， 说出话来如同虎啸龙吟，一声断喝震得隧道里的石头是嘎嘎的作响，紧接着就是 计划了。同志，你别说了 啊。怎么了？ 我得回老家了。 怎么干好好活回家呀？ 你听啊，我一说话都引起塌方了，那准得把我开除了啊。同志， 怎么了？ 再说你